告诉过你我的心情不好，我可以讨好，我可以再走掉，我其实不想，那是不想跟你计较，我也不能说你不对，我也不能学你留恋，我一杯又一杯偏偏喝不醉，我也不是真的不对，我也不是没有机会，我累还有谁能体会我的爱哪里找，我的心你要不要，我不想跟你吵，如果你懂多好，我的话就